犯罪，我用酒杯反胃，干掉这一杯，我和你今生无交集，摆出你的坚决，我说什么都狼狈，放掉这一切，我是落叶。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，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，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，你怎么自我唯一死罪，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，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，难道要我向你下跪，我和你缘分已冻结，2201夜，我只求一个了解，你却不承认你已爱谁，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，这女人自我唯一死罪，全世界谁会看见我心碎，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，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，难道要我向你下跪，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，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，也许我曾经背弃你脱轨，怎么自我唯一死罪，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